你跟人家谈钱，这不是歪道吗？生活不易啊，生活不易。这么着吧，我刚才呀，我看了，是我这个马呀太精了，太精了。这样吧，我看你这个车也损坏了，不能不赔啊。我拿出钱来，我赔你，好不好？ 您赔我呀？ 我赔你啊，我赔你。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要不要不要， 我赔你。别别别别别， 哪有这么个道理？不行不行不行， 那这样吧，你要是不要钱，咱们还有一个办法，咱们掷骰子。 掷骰子。 哎，掷骰子，这个谁掷的点数大，哎，谁就能从对方啊获得点赔偿，怎么样？哎，我说这我跟你说这不行，你们俩这个主意不行啊，这马车这车钱都不一样啊啊！你们这掷骰子还互相赔，那哪成去呀？不公平！哎，这样吧，您说， 那这样得了 啊， 掷骰子，哎，袁文爷，您要是赢了，我赔您二两银子；我要是赢了，您赔我一两，这行了吧？ 你看，我要赢了，我赔你一两银子，对不对？ 对。 你要是赢了，你赔我二两银子。 不对，我说的是，您要是赢了，我赔您二两。 我要是赢了，我再拿你一两。 全乱了。 就怎么说？就这么说呗。就是你要赢了，我赔你；我要赢了，你赔我。 反正先甭管多少钱了。 对， 掷骰子，谁有骰子？ 啊，我带着呢，我带着呢。 啊，你还带着骰子？ 我带着骰子。这事 好， 我好像有点配合你们啊。行，来这骰子给你们来。来来来，我俩啊，我先来。啊，开。 走。 一点儿。哎呀。赢定了。我跟您说。 哎呀。哎呀，我。 一点。怎么 着？哎呦，这。来来来来来啊。 啊。 我就。 赶紧的一点一点。 哎。走。哎。开。六点。 六点，嘿，哎呀，小伙，我跟你说啊，老车，你这是就是运气啊，太好了。那这样吧，啊，我非常高兴啊，我今天非常高兴，我认识你，你又赢了，我赔你一两银子。 那行吧，那我就领您这一两银子吧。 哎，这就是作弊呀、啊，出老千儿啊！哎，不是，我说你们俩这就走了，你们俩再聊会儿啊。 好一个佛系处理呀、啊！他们这临安城首善的所作所为，想必在大多数人眼里，那都是要称赞几句的。可是呢，总有那么些个人，哎，想着法的要借此搞事情。您接着往下听。 老李呀、啊，哎呦，我觉得昨儿个那个车夫啊，这运气真是好，你说撞了那么豪华一车，那随便修一下，那么都得好几千两银子。 别 结果呢？ 别跟我说话，我这盯着马路中间。 你盯马路，你昨儿闹的事儿你还不够啊？你还要干什么呀？你昨天就害得人俩车撞 了。来了， 昨儿 这好，走，啪！ 哎呦，你这干啥去啊你？嗨， 哎。我这，我这， 哎呦，老李，你这太可怕了，你这， 哎呦， 你咋，我们这，我看你没被撞上啊，你嚷嚷什么呀？ 我这不是没被撞上，我这不是，我这我疼啊！ 你没被撞上，你疼什么疼啊？我明明看着你没被撞上呀！ 哎呦，这不是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又撞着谁呀、啊？哎呀！了不得了，怎么样啊？赶紧着，我得给送到医院呀！这都撞得了不得了。对呀，我这疼死我了！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！哎呀，赶紧送医院呀！你赔我点钱，咱这事儿啊，到时候省你时间，好吧？哎呀，这怎么赔钱呢？哎呀，你觉得多少钱合适啊？多少钱合适？算了吧、我算了啊，你看啊，我这脚坏了啊，这十两，哎，我这个头，我这块有点轻度损伤，哎，我还有点脑震荡，二十两，